佛经劇化故事啦，就是叫做回头是岸，请各位欣赏。 边度去咪嚟下你度咯？ 咁有咩事啊？ 事就冇乜事，想攞啲钱使下啫。有冇钱啊，女？ 钱？我边度有钱噃？ 咁啊系，我知你冇钱，我系想问下凤荣啫，佢喺度吗？ 问凤荣啊？哦，佢唔喺屋企噃。乜凤荣佢有钱咩？ 咁我唔知啊。 父亲，我话你啊真系老到懵成成啊！凤荣成大半年都坐喺屋企度，全无生计。你都知噶啦。 唉，佢成大半年冇入息咩？哎呀，我唔清楚喎。我只是知道他没在唐老爷那里打工的。那 就是咯，我们的生活全靠他份人工支撑，那没了份工就是没有入息咯。 那你们怎样维持生活啊？ 怎样维持生活？我不是跟人拿些衫回来做下咯，只得多少米粮过日子而已，送菜都没有啊。 凤荣呢？佢乜都冇做咩？ 做做做，佢做得咩啊？如果佢识得搵钱嘅，就唔使我挨针线咯。 哎呀，阿女，咁就难为你咯。 你知就好啦，父亲。嗱，第二样我哋又冇啦，米啊仲有啲嘅，俾两碗米你啦。 米啊？ 嗯。 都好，都好。不过 不过咩啊？仲想要啲咩添啊？ 有冇油啊？俾啲油我啦 吓。唉，真系冇嚟收。啊，好啦好啦，嗱，呢两匙羹油去啦。 两匙羹油？ 哎呀，父亲啊，求其有就算啦，吓、啊，用啲油起下镬咪好咯。你仲想点啊？ 咁啊系系系，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喂，父亲啊， 嗯， 你扯把啦，趁凤荣行开咗，唔好俾佢知道啊，快啲扯啦。 好好，咁啊扯就扯啦。其实凤荣个人都冇乜点啊，对我几好噶。啊，系咧，凤荣去咗边啊？ 点知佢啊，咪行行企企咯，怕出咗村口啩，成日都话去搵工做。但就成日都冇声气。 嗯，点解呢？照例都冇咁差噶，凤荣又咁后生，做嘢好落力噶，点解搵唔到工做呢？ 唉，弊就嘅身子唔好咧，成日都病，孱孱弱弱，面青唇白，系人见到都憎啊！边个老板敢用佢噃？ 唉，咁就难。啊是啊，女人、我扯了我扯了、 父亲、咪走字、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商量？ 嗯，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你说我离开凤荣好不好啊？ 啊，我听不清楚啊，你说多次、 我是说我想离开凤荣啊。 咩话？离开凤荣？ 嗯。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我想。我想。 我睇你话系同阿凤荣系撒气嚟啫。喂喂喂，后生夫妻顶两句好闲嘅啫。你谂咗去边啊？ 哎呀，父亲啊，我想改嫁。 咩话？改嫁？ 哎呀，你唔系傻咗嘛？我哋家乡嘅风俗系点，你都好清楚噶。边度准女人离开丈夫又去改嫁噶？ 咁前村嗰个娇有嫁得，佢够有丈夫啦，拉尾再嫁咪几好？ 哎呀，真系俾你激死呀！阿娇啊，点同呢？阿娇就系俾佢夫家卖咗去俾人做妾侍，唔系佢自动离开噶噃。 咁咪咯，嗱，所谓俾丈夫卖出也者，即系丈夫收银解啫。 啊，收银？ 系啊，知唔系收银？嗱，求其有人肯俾翻多少银两过我丈夫奉命，佢系收咗银，咁咪即系卖咗我咯，又即系符合家乡嘅风俗啦。 啊，哎呀，咁我明啦，呢条系桥嚟嘅啊！喂，阿女啊，有人照你咩？啊， 咩冇啊？就系、是、有，系媒人三婆介绍嘅。 哦，唔怪你咁笃定啦、 啊。梗系啦。 喂，阿女啊，凤荣啊，唔知肯唔肯噶噃？佢个人都好硬直噶。唔知系卖老婆咁款噃， 点到佢唔肯啊？哦，唔通佢想饿死老婆温臭屋啩？ 咁啊系就系、是，不过都系从长计议好。系咁啦，我扯啦吓，你同阿凤荣倾下啦 吓。哎呀，拜凤荣翻嚟啦。 莫长 啊， 你嚟咗啊？ 系啊，嚟咗一阵啦，我走噶啦。 莫长，唔好走住，坐阵先走啦。 系咯，父亲坐下先啦，倾下啦，同佢倾下。凤鸣啊，你同父亲倾下，我入去做嘢。 好啊。莫长啊，饮啖茶先啦，好嘛？ 凤鸣啊，我唔坐啦。等阵你同老婆倾下啦，吓 倾下 系咯， 倾乜嘢？ 哦，冇阿女话想你卖咗佢， 卖咗佢？无端端点解要卖佢？ 我唔知噶，你同佢倾下啦吓，我扯啦 吓，莫长啊，莫长，喂，正话莫长讲乜嘢啊？佢系咪饮多两杯呢？ 饮多两杯、啊，佢真系冇咁嘅福气，迟下或者会有嘅。 老婆，你哋究竟讲乜嘢啊？我都唔明白嘅。 你唔明白？咁等我话俾你知，你就明白嘅啦。 系咯，你讲俾我听啦。你唔讲，我点会明呢？ 我话我想你卖咗我俾人，你听到未啊？明白未啊？ 咩话？你想我卖咗你？ 嗯，系啊。 边个话噶？ 系我话嘅，得唔得啊？ 你话嘅，老婆。虽然咧我系穷啲，但系都望将来啊。 哎呀，望将来喎、啊，唉。而家已经攞招唔得晚啊，仲等将来？哼，你周身病症，死紧头啦，唔通仲要我做寡妇啩？ 你老婆，你唔好咁话我啦。 你死咗啊，连卖我都冇资格啊！嗱，不如咁啊，你卖咗我，手头上有翻多少银两，调养好个身子，将来有机会再娶翻个人。咁咪仲好、 啊，老婆，你去边度啊？ 我去揾三婆咯，嗰、那个媒人婆啊！ 喂，激死我！ 我哋花园啦，喺呢度食饭啊！ 好啊， 舍利弗啊，喺呢度啦。 河， 呢度有条河，好凉爽。 好啊，等我呢啲食物出嚟先啦。嗯。 诶，谢利弗，快啲拉住嗰个人，佢、想跳河啊！ 哎呀，人跳河啊！救命啊！ 等我跳落河啊！ 我船窝嗰度啊！ 哦，等我跳落去救佢。 嘿， 拖实佢，闩门啊！啊，扶住佢啊！ 哦， 嚟 嚟，大扯起佢。 放佢喺呢度啦。 哦， 谢利弗，俾件衫佢着啦，唔系会冷亲佢。 嚟嗱，你换咗呢件衫先啦，嚟。 跟住啊，我施主，你镇定啲，唔好喊。施主，我系佛陀，你有咩心事唔怕对我讲，我会帮你嘅。 佛陀，你听啊，听唔听到嗰啲音乐？ 系，嗰边有音乐声。好似有人嫁娶喎，冇错， 系我老婆嫁人。哦、 既然系咁，由得佢啦。 佛陀都系穷之过，如果我有钱嘅，又唔使有今日。我系世上最穷嘅人。 施主，唔好讲呢啲嘢。我谂你都未食嘢，你食啲嘢先啦，好嘛？ 佛陀，我而家仲边度食得落？ 咁你坐喺度唞下先。 佛陀啊，你食咗呢个馒头咧，仲热噶。 好，舍利弗 啊， 你食呢碗饭，食埋啲餸。 哦，仲有碗面。留翻俾大众啦， 好，分开嚟食啦。 哦， 仲有咁多馒头，你睇下边个未食嘅就俾佢食啦。 好，佛陀，你哋啲伙食咁多，系咪自己煮噶？ 唔系，我哋系冇家庭嘅人，冇开伙食嘅。 咁点解你哋咁多食物嘅？系咪买嘅咧？ 唔系买。我哋系比丘，即系乞士，好贫穷，冇钱买食物嘅。 咁你呢啲食物系点得翻嚟噶？ 我哋到处化缘，人哋俾乜嘢，我哋就食乜嘢。 哦， 你睇下，我哋嘅食物种类系唔同嘅。 化缘，化缘咪即系行乞。咁如果乞唔到？ 如果乞唔到，嗰日就要挨肚饿，冇嘢食噶啦。 咁你哋都好穷嘅啫噃。 系啊，学道嘅人系咁噶啦。我哋周围去弘法，将道理讲俾人听，感化佢哋。呢啲系我哋嘅工作。 工作系应该有报酬嘅。你哋有冇收人哋嘅工钱？真系好难得， 冇所谓嘅。学道嘅人首先学识去结缘，唔系样样都讲钱嘅。 我真系好无语，佛陀，你嘅生活要靠化缘度人，但系又好似好愉快咁，我就穷得嚟想自杀。究竟点解会咁嘅呢？ 施主，呢啲系观念问题。我哋学道人守贫穷系分内嘅事，我哋亦都要求富贵。不过呢种富贵唔系物质嘅满足，而系功德珍宝嘅富裕。因为布施比较有更大嘅福报噶。 咁我呢，佛陀？我咁穷，点算好呢？ 施主，世界上一条虫住一块叶，人生在世，除非受到大自然或者系战争嘅灾难，若果唔系，一定有方法生存落去嘅。 系，我知道。 但系我觉得冇办法生存落去，所以我只想死啫。 呢啲只不过系一时刺激啫。你已经自杀过一次啦，无谓再寻死路啦。你休息一下，然后自己去山边开荒，耕种谋生，自食其力啦。 佛陀，人活到一百岁都是要死，迟死早死一样都是要死的啫。那不如早死早长。 施主，你这样说就错了，生存下去是人生的天职，人人都应该挣扎的，生活得长寿健康，然后才可以办到，然后才可以同人种善因结善缘，累积大量功德，这样才可以感恩福报。修道亦都要有福德之量，然后才可以的。布施是六波罗蜜的首要，是有道理的。 佛陀，你的金石良言真是令我心开意解。好，我一于听你的说话，我要再度发奋做人。 施主，你这样做就啱了，人是要发奋，要自爱的。过去的由得它过去了，无谓想那么多了，未来的日子你要珍重。 是，多谢你佛陀。